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《光辉岁月》，欢迎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59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彤彤。音乐留声机呢是一档以听众点歌为主的节目啊，那么这一时间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哈，可以把你想听的歌、想说的话都通过这个渠道来告诉我，也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给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的话呢，都可以哈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。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的产品哈，里面有这个加拿大原装进口的冰酒以及蜂蜜呀、伊卡呀等等等等的哈，还有一个红码头的专场，传承经典品味时尚，里面大概有20多种的红酒哈，每一款红酒呢都是正品，都是商超有卖的产品，但是啊我们跟商超唯一的区别呢就是价格的优惠了。好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一首歌来自刘惜君的《怎么唱情歌》，同时呢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点歌。

其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 等到老去那一天， 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看那些誓言谎言，随往事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是一生有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，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？ 这一首歌来自听众哈、啊，叫别斜楞我，点了一首歌曲，来自水木年华的《一生有你》。别斜楞我，这个斜楞是东北话吗？斜楞应该是瞪的意思是吧？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水木年华的《一生有你》哈，那么这一首歌呢，也是由卢庚戌作词作曲，李延亮编曲的一首歌曲。歌曲发行于2001年的9月26号，收录于专辑《一生有你》当中。2002年，该歌曲获得第9届中国歌曲排行榜15大金曲奖，水木年华也因此获得了最佳新人奖。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哈，嗯，个人很喜欢李健的声音，也很羡慕哈卢庚戌这么有才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这一首歌来自林忆莲的《夜太黑》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跟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可以来点一首你想听的歌曲，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你的家人点一首歌曲，都来这里面来告诉我哈，也许下一分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而现在呢，疯狂特购也开通了购物的渠道了，点击下面的逛商城可以查看购买你所喜欢感兴趣的产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好了，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来自林忆莲的《夜太黑》。

怎么亮着？那不是彻夜等候，你为我点的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。我的心醉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鬼魅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月亮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耶耶，不醉不归。小天忘掉， 我尽力犯的错， 拥抱变成了煎熬， 我尽力犯的错， 反复向你炼精华，岁月无聊， 我尽力犯的错， 请原谅我多情的打扰。 Listen to my heart, baby. 你知不知道？醉怎么会喝醉？因为你的美，爱匆匆一瞥不过点缀。飞看大雪纷飞， 却 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清脆。 清脆， 当时候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。我。琥珀色的月，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说好不消遣，忘掉 我尽力犯的错， 拥抱变成了煎熬， 我尽力犯的错， 反复向你炼精华，岁月。心的打扰， 我想睡全部褪色，多情的打扰，请原谅我。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 在那花店， 在那花店。我想睡全部褪色，多情的打扰，请原谅我。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店里，我犯了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听到的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王力宏演唱的《花田错》。这首歌曲是王力宏在2005年发行的专辑《盖世英雄》当中。这首歌呢，是由王力宏亲自操刀作曲并编曲的，在作词方面呢，则是由陈振川完成的。王力宏创作这首歌曲的灵感来自京剧当中的唱词《花田错》，引用了这个京剧剧本的名字，改编了这首情歌《花田错》。同时呢，欢迎所有的听众都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疯是疯狂的疯，特是特别的特。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，点播你想听到的歌曲，你也可以点播歌曲送给你的朋友和你的家人，也许下一秒钟就是你点播的歌曲。点击下面的逛商城，可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，边听广播边购物。接下来一起收听齐秦《火柴天堂》。 买着火柴温饱我的梦，一步步冰冻，一步步寂寞，人情寒冷冰冻我的手，一包火柴燃烧我的心，寒冷夜里挡不住前行，风刺我的脸，雪割我的口，拖着脚步还能走多久？有谁来买我的火柴？有谁将一根根希望全部点燃？有谁来买我的孤单？有谁来实现我想家的呼唤？每次点燃火柴，微微光芒，看到希望，看到梦想，看见天上的妈妈说话。